尹汪圭，字子兄，河东平阳人也，喜杜陵。汪圭少孤，与继父居，为欲小吏，小习文法，喜击剑，人莫能当。是时大将军霍光秉政，朱霍在平阳，奴客持刀兵入室斗辩，力不能进，即汪圭为势力，莫敢犯者，公廉不受愧，白骨未之。后去立居家，会田延年为河东太守，行县至平阳，西召故吏五六十人，延年亲临县，令有文者东，有武者西，约数十人赐到翁归，独服不肯起，对曰：翁归文武兼备，为所施设。公曹以为此例巨傲不逊，延年曰：何伤？遂召上辞问，甚其其对，除补足使，便从归府，暗示发监，穷尽事情，延年大众之，自以能不及翁归，习属都邮。河东二十八县分为两部，鸿儒部分北，翁归部分南，所举应法，得其罪孤，属县长吏虽重伤，莫有怨者。举廉为勾侍卫，立守郡中，所居治理，迁补都内令，举廉为弘农都尉，征拜东海太守，过辞廷尉于定国。定国家在东海，欲嘱托一子两人，令作后堂待见。定国与翁归与终日，不敢见其一子。既去，定国乃谓一子曰：此贤将，汝不认识也，又不可干以私。翁归至东海明察，郡中吏民贤不孝，及奸邪罪名尽知之，县县各有祭籍，自听其政，有吉名则少缓之，吏民小解则披籍，县县收取侠吏豪民，暗治其罪，高至于死。收取人必于秋冬克吏大会中，即出行县，不以无事时，其有所取也，以一警百，吏民皆服，恐惧改姓自新。东海大豪谈许仲孙为奸猾，乱吏治，郡中苦之。二千担欲捕者，则以吏事变诈自解，终莫能治。翁归至，乱弃众孙氏，一郡不立，莫敢犯禁。东海大治，以高帝入手右扶风，满岁为真，选用廉平及坚吏以为右职，接待以礼，好恶与同之。其父翁归伐异必行，至如在东海故迹，奸邪罪名已县县有名籍，盗贼发其比武中，翁归者召其县长吏，小告以奸侠主名， 叫使用类推计盗贼所过地，类常如翁归言，无有遗托，缓于小弱，急于豪强，豪强有论罪，疏拿续官，使着错，则以原成，不得取代，不重成者吃都，急者至以夫自警而死。经是为其威严，扶风大志，盗贼客常为三府罪。翁归为政虽任行，其在公卿之间清洁自守，与不及私，然温良谦退，不以性能交人，甚得名誉于朝廷。逝世数岁，元康四年病卒，家无余财，天子贤之，制诏御史，朕夙兴夜寐，以求贤为名，不亦亲疏近远，务在安民而已。扶风翁归廉平相正，治民一等，早夭不遂，不得终其功业，朕甚怜之。其次翁归子黄金百斤，以奉其祭祀。翁归三子皆为郡守，少子岑立为九卿，至后将军，而鸿儒亦至广陵相，有志名，由是世称田延年为知人。